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乜啦？咁些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想唔想嚟多聽？ 新年快樂，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勝意，年年有餘。我係夏薩特。 好，欢迎翻嚟第二节啦。咁啊，讲紧 A 股啦。咁啊 ，A 股嚟紧咧，就当然重头戏就系两会啦。三月我唔记得三月五号就开噶啦。咁啊，两会大家都数紧有啲咩讲噶啦。咁啊，其实都唔使数噶啦，嚟嚟去去咧，金融创新一定会讲噶啦。唔讲咧，真系都唔知点算。环保又系唔讲唔知点算嘅。吓，呢一定讲啊，新能源嗰啲一定讲噶啦。吓，咁啊，医药改革炒紧噶啦。其他嗰啲林林沈沈嘅亦都无伤大雅㗎喇。因为即係大家都炒开，譬如係你话会唔会係推几万亿出嚟刺激经济呢，应该就唔会嘅。ok， 你话会唔会继续讲反贪呢？会嘅，但唔会再最重力，唔会再重力咁样讲反贪㗎呢次。因为反贪已经係反咗年几㗎喇，再讲反贪呢即係话即係好贪啦。你连续两年都要搞反贪，你不如咪鬼做啦，我做好过啦。係咪咁，所以应该今年呢就係嘅谷经济嘅。咁谷经济你又唔掉钱出嚟，个内需市场今年个农历年个内需市场显示到呢又唔算话太好嘅。嗱，你会见到即过去嚟讲呢，譬如係你由春晚开始打落去，春晚今年已经好唔同啦。以往炒春晚行情就炒几样嘢㗎。第一样嘢就係炒春晚广告啦。边个落最多广告嗰、那个最威威啦。今年就春晚淨係炒咗一样嘢啫，就是、华谊兄弟啫。华谊兄弟赢晒嘅成个春晚。华谊兄弟亦都系赢咗个票房嘅。今年有两间，一间光影啊，定系咩？我唔记得咗。一间华谊，一间咩？华谊就系甄子丹嗰出咩啊？ 大闹天宫。 大闹天宫。另一间咧又系上市，我唔记得个名啦。唉，噏到口唇边，唔记得个名。就系、是、做巴巴咩乸儿啊？ 湖南卫视。 唔系湖南卫视。 巴巴川乸儿系湖南卫视喎。 嗰、那个电影发行嗰间公司。 哦 ，OK，OK。 嗰、okay, okay, 我唔记得咗咩名字，就呢两间赢晒啦吓。咁票房赢咗嘅，华谊兄弟今年最赢㗎啦春晚。咁旧年就炒春晚呢，就係、是、炒广告，炒 LED 灯嘅。你要知道旧年个春晚佢四面三面啊，唔係喎，一个四方盒六面五面、上下后面左右五面全 LED， 即係用 LED 灯包住嗰条友㗎嘛。咁今年冇呢个意思。所以去年 LED 灯呢春晚之后呢炒到爆咗，今年冇炒到咁滞啦。咁跟住就一路由春晚开始打落去嗰个嘅春节内需市场。咁好多周不时都有啲数据走出嚟嘅，哎嗰样又爆灯，嗰样又不爆咁样，但今年就冇啦。尤其是睇央视讲一啲嘅春节消费呢，其实都係好轻描淡写嘅啫。佢即係做咗几间嘅报道，喺北京里面嗰啲旧铺，即係啲大嘅或者老字号嘅铺、老字号嘅铺就话，哇好多人啦、今年哇咩咩一日走冲几十万人入嚟啊咁样。但就冇之前呢，即係过去咗几年呢讲得咁激烈嘅。即係话呢今年嗰个农历年嗰个内需市场呢，官方嘅数字应该唔难睇嘅，应该 OK 嘅。但实际嗰个情况呢应该冇过去嗰几年咁好嘅。咁所以如果你话两会行情一开嘅话呢，谷内需一定㗎啦。 係。 必然讲㗎啦，谷内需唔讲有咩讲啊。谷内需。但个问题就係话你点谷内需啫。系嘛？你叫人买嘢，你唔可以话买嘢啦咁样咩？你过年买开一斤瓜子，你因为谷内需，你买五斤啦咁样咩？唔可以啊嘛。咁所以环保内需啦，喺度讲紧可能会 哇， 系环保内需啦， 好矛盾噶， 即系将环保接入内需，即系两个方向嘅。第一个方向就系话呢个内需就系一个政府层面嘅内需，即系各地政府用多啲环保嘢，环保车啦。 一啲嘅政府機構裏面有啲環保嘅設施啦，咁即係總之你揈錢喺呢度，一方另一個角度就係話消費者嘅內需市場啦，就嗰個環保市場啦，喺中國裏面咧，消費者獨立消費者嘅環保市場咧，基本上係零嘅， 係啊， 你邊人用邊人環保嘅啫。 嗯， 系嘛？咁而家你可能会即系有啲诱因啦，吓啲即系几年前、十年、八年前开始，你上即系啲屋上边有啲环保设施起咗来啦。咁而家啲家居咧，有啲小型嘅环保设施俾用啦。我就唔知系咩啦，因为今日就见过汉阳太阳能嘅566嘅，咁佢哋就即系可以顺带一提嘅，佢哋而家开始就喺英国嗰边就卖一啲嘅太阳能设施嘅 system 家居用嘅。啊、就即當然就唔係俾香港，即、就、係、是、好似類似香港啲 apartment 嗰啲地方用啦，就係英國一個 house 啊咁樣啦，咁啊喺依個嘅宜家家私度買嘅，喺 IKEA 嗰度買嘅，咁啊成套 system 咁啊圍到港紙50,000+嘅， 哇， 啊50,000+，咁佢都會安排啲銀行俾你做 facilities 嘅，即係你拎唔起出嚟咧，咁你分期啦咁樣嘅，咁啊據佢哋講，即係佢哋梗係咁講啦。就幾好賣嘅英國嚇，咁呢樣嘢咧就可能會過去嚟緊嗰十年八年咧會引入大陸啦，即係呢啲咁嘅東西，就話、一嚿嘅 system 擺你屋企裏邊，其實屋頂嘅啫， 係咯嚇， 咁跟住用個 iPad 嚟控制嘅， 哦， 用個 iPad 嚟控制嘅嚇，咁、佢有個衛星系統咧， 哇， 就睇住你間屋， 好誇 張，係啊，就會知道咧，你用咗之後咧，你慳緊邊度可以慳到電啊？你應該點樣慳電法咁樣嘅，嚇、咁呢啲就係個人即係、就是、consumer 嗰個階層嘅一個嘅環保嘅消費，中國可能會提倡嘅呢樣嘢，嚇、咁其他嗰啲即係譬如你話節能用水啊，啲 blink blink 咁嘅嘢，應該今年都兩會都會講，所以環保股係睺下嘅。 因為我反而關注嘅就係其實由12月開始到1月嘅時間，中間不斷滲落嚟嘅，就唔係國務院滲嘅。OK， 咁有好多人都提過，我唔記得咩機構啦，都係關於國家機構嚟嘅，就係話第一季會落實上海自貿區嘅詳細嘅情況。係， 唉，仲有人提都唔記得咗，你唔提， 即係呢件 事上海自貿區冇人玩啊。 唔係，但係呢件事我成日都覺得嘅係，因為佢哋講到係會落實啊，即係成啊嘛。即系我反而 上海自贸区落实咗好多嘢噶， 即系我系觉得有啲真正嘅嘢睇到，我就等紧呢样嘢。 即系会唔会又翻嚟翻炒上海自贸区？唔知道，咁啊，但系即系再翻炒再翻炒，你已经系冇乜人嘅，你啲人已经。喂，你个自贸区而家搞成点啫？ 冇人知 道，咪咯， 系啊， 仲喺度排紧队，注册紧公司。咁仲有啲咩搞呢？又唔知搞啲咩喎。 同埋個兑換嗰度完全未知。 即係我唔係話要個上海自貿區日日有人走出嚟講嘢 bling bling 咁冇事。咁但係好似即係個自貿區係為咗個股票市場搵啲嘢炒下。咁炒完啦，咁自貿區就撇埋一邊啦。咁等下一陣啦。咁即係自貿區而家唔使上海自貿區你可以安排定嘅。但依期係絕對唔記得咗。你唔提我真係唔記得咗呢樣嘢係嘛。真係唔記得咗。咁另一樣嘢兩嘢兩會可能會講嘅就係即係啱講醫藥改革啦。咁醫藥股而家炒緊嘅費事你自己對號入座啦呢啲就。另一樣嘢就是金融創新啦，啱講啦。咁券商股應該係最好玩，未必係最受惠，但必定係最好玩嘅。因為券商股你可以接入去任何一個環節啦。你話佢 金融創新。 金融創新會多 IPO， 咁券商股咪有利囉。金融創新你有啲理財產品要一啲嘅合適嘅銷售渠道，咁你有當然而家有網上啦，咁你哋都要有啲實體嘅銷售渠道㗎，而家 O2O 嘛 ,online to offline 嘛，或者 offline to online 嘛，咁你券商亦都去做到啊，分一杯羹啊，係咪，咁所以券商股呢係最百搭嘅，你 up 乜我都拍到入去咁滯㗎啦。咁最玩得最輕鬆嘅。咁另一樣嘢即係兩會應該會講嘅就係一啲嘅地區政治啦，即係所謂地區經濟啦。咁經過一輪衝鋒嘅散曬之後，啲地方債呀、散曬之後又搞掂咗啦。咁而家又要將一啲嘅個別地區嘅經濟呢又要擺返上台面度再傾嘅。咁所以成個嘅兩會行程呢理論上應該是對呢個嘅 A 股有利嘅，但當然 A 股好難估嘅， 哇，難估到爆啊 ！A 股 即係 A 股依排升，可能已經係炒咗兩會台財行情咧，跟住餅板跌翻落嚟，跟住到實際真係兩會嗰陣時候，先至再炒過都唔定啦，咁所以即係大家可以對號入座， 揀下呢啲咁嘅嘢囉。 嗯。 吓、啊。咁至于其他嘅即係港股嘅冇辦法，港股都係得个根字咋嘛。 哇好闷啊港股。即係虽然啦嚟緊即係开始公布业绩期啦，亦都咁几隻都公布。好似今个礼拜唔係联想行先啦，我冇记错。 唔知联想就暂时都唔关业绩事㗎啦，联想而家变咗一个长线嘅联想㗎啦。 嗯。 你八个几买 OK， 好多人都问喂八个几买得唔得，我觉得八个几买你揸到三四年都 OK 嘅。 嗯、 你真係揸咗三四年、哦 嗯、 你要等佢个 Motorola 即接咗入去搞得掂、哦 嗯 啊、当然你假设 Sony Vavio 嗰边 Vavo 嗰边你唔去唔买啦，咁、啊、因为即短期之内嚼咗 IBM 个 server,Motorola 其实佢好饱好滞㗎啦联想。佢、嗯、去做好多 synergy。咁但係话摆三四五年有应该会有啲熟嘅原因就係话呢联想就好惨嘅，联想好庞大嘅公司。啊！亦都系全球 PC 嘅第一噶啦。 嗯。 但系咧，佢喺内部里边一啲嘅，即系点讲啊？个 structuring 嗰里边咧，冇咩可以好做噶。一间做 PC 嘅公司，唔通你拆个 mon 出嚟咩？ 嗯。 你拆个 hard disk 出嚟啊？系嘛？咁 server 系佢贯穿咗好多好多下边业务嘅一样嘢嚟嘅。 嗯。 即系假设，即系唔好讲 server 咁老土啦。嗯。cloud 啦。 嗯。 啊。云概念啦，系会贯穿咗 PC 啦、手机嗰样嘢。咁所以如果你话联想，因为联想系 Lovo 手机喺低中国嘅低档市场拎佢打咗出嚟噶啦， 系啊， 打咗一个天空出嚟嘅 OK 嘅。咁佢接咗 Motorola 入嚟，佢会睇用 Motorola 嘅名，佢一定唔会用 Motorola 嘅名嘅， 一定唔会， 一定会 Motorola 嘅名将会变成历史噶啦， 系啊， 一定会变成 Lenovo 噶啦 ，Lenovo 只系买佢一啲嘅。僅如 Google 留翻落嚟嘅呢一啲嘅 patent， 同埋個 production line 嘅啫，同埋個 R&D 嘅啫。咁我唔知道佢買 Motorola 嗰個 production line 翻嚟咧，會打中國個邊一檔嘅市場啦，中高低。咁但係一定係會令到佢哋個 production 嘅 capacity 咧就增加嘅。過咗幾年，增加咗啦，而喺中國嗰個 market share 或者全球 market share 係企得穩嘅，佢一定唔會做第一、第二噶啦，放心啦。電話嗰 part 企得穩嘅話，佢聯想係有機會可以分拆呢嚿電話出嚟嘅。 嗯 啊，咁以前佢冇乜分拆概念啊，陰公佢親分拆過一啲嘅後面啲 hardware 或者 software 出嚟，咁但係不成氣候嘅咁而家幾年之後有機會分拆，咁但係你係咪八個幾買零等幾年呢？睇下點啦，就我都係咁講㗎啦，佢買咗 IBM server， 我贊成嘅，我覺得佢應該係值12蚊嘅，咁但係因為咁短時間去借買 Motorola 呢，佢個財政壓力呢確實係 大嘅， 有啲影響。咁你講到就係話嗰個嘅業績啦，你要俾樣嘢你留意隻友邦1299，業績應該幾好嘅。业绩应该几亮丽下嘅，咁但你话佢而家35蚊，佢有冇机会冲埋上去40蚊呢？我唔知，但系个业绩应该靓仔。以过去咁多个 quarter 佢个业绩嘅表现嘅话咧，佢靓仔嘅话咧系有机会 test 到上次高位嘅，即系佢有机会35蚊抽40蚊。如果个市就嘅话咧，抽爆你个40蚊楼上，我觉得有机会嘅。咁、当然你话友邦嘅业绩，好多人都会即刻讲就系话。喂，泰國政局動盪喎，佢掂唔掂㗎？咁但係上一個 quarter 嗰個友邦嘅業績話俾佢聽啦，香港佢嗰份業績係靚仔嘅， 係 香港嗰份業績靚仔嘅，咁、所以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即唔知你有冇人去春茗啦？如果春茗嘅話咧，應該有兩位友邦嘅高層喺度嘅。咁你可以捉住佢问佢嘅业绩啦咁即係业绩你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其实今年个业绩期就我觉得冇乜特别嘢。 我觉得有少少开始啦，或者即係业绩期之前可能即係新年前同埋啱啱新年返嚟嗰个礼拜啦，坐晒啲嘢落嚟啦，你见到汇丰啊，甚至中移动都系啦，咁啊开始慢慢又炒返緊啲业绩㗎啦，你见到。 会嘅、啊、因为即係个市升緊上去又冇乜特别嘢炒呢，咁係会嘅，因为点解讲冇乜特别嘢炒呢，就係成架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后侧边嗰啲概念呢近排唔系好炒得㗎。咁啊市场嘅缺嘢炒啊。咁啊所以你话会唔会抽返呢啲咁嘅 舊嘢出嚟咧，即係業績嗰啲舊嘢咁啊炒，舊因素出嚟炒咧，個機會係有嘅。 嗯， 但係你話係咪會好激烈嘅行情咧？ 又唔會咯。 啊，照睇個形勢又唔會咁樣咯。 嗯，第二樣嘢問翻耀川啦，就941點啊，去到呢啲位，我反而係好 好有興趣， 好有興趣嘅。 唉，你知啊，941會邪。唉、哎，真系941真系唔系唔适合人类去接近嘅股票嚟啫，跌就好明显系跌定咗嘅。 嗯， 啊，已经系咩坏消息咧？已经唔系好肯跌噶啦。上个礼拜其实佢都消息面佢都重创嘅，因为突然之间传呢个有份报纸啊，大陆报纸唔记得边鬼份啦，就话5月17号，中国就会发个 FDLTE 牌俾联想、联通同埋中电信嘅。咁啊，对移动嚟讲咧系负坏消息嚟嘅，但系移动系冇喐噶啦，股价。 嗯， 即系话你再打击我唔到噶啦，股价。 嗯， 咁所以73个零呢啲位，我觉得短期应该见咗底嘅。 系， 但个问题就系你见咗底，你炒股票唔系望见底嘅，望佢升嘅啫，佢唔好升得起咯。 嗯。 佢又真系唔系好升得起，咁点搞咧？我都唔识讲嘅，真系，即系好鬼难炒嘅只中移动，吓、啊，即系呢啲冇乜靓仔消息打底咧，个价好鬼难抽上去而家。 嗯， 咁同埋啲钱都唔系到好睇住嘅中移动咯、啊。 嗯， 系嘛？个指数都唔系好靠佢咁仔， 唔系好靠佢，反而冇等跟跳嗰只，当然系700啦。即系你又见到，即系我头先 off mic 700呢几日都削咗噶。 off mic 即系同耀川讲笑讲，咦？跌5蚊唔系嘢嚟噶， 跌5蚊梗系唔系嘢啦，跌50蚊都唔系嘢啦，佢跌50蚊都系480都仲企得稳，都唔系咩嘢嚟嘅，咁啊，所以即系腾讯都系靠佢噶啦，即系佢都帮咗港股手都2-3年时间，咁呢一弯内银又唔系好靠得住嘅，顶住个指数都系靠腾讯噶啦， 嗯， 其实腾讯削咗噶啦，银河娱乐嗰啲削晒噶啦，股价 削咗， 即系冇以前咁标青嘅削晒嘅，好明显睇到。咁所以啲钱有啲钱都唔知点走， 嗯， 今日就更加明显啦，即系譬如1668啊、华南城啊、21世纪啊，即系啱讲就系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后边嗰啲下边嗰啲公司已经升唔起啊， 系啊， 即系之前呢啲位呢啲咁嘅股咧跌咗一大浸落嚟咧，一升咧，哇顶你同佢抽成1成2成上去噶嘛，今日已经抽咗上去，已经企唔稳，即刻跌翻落嚟。 琴日睇，即系虽然耀专第一次讲开啲内人股，就话要小心啲。琴日睇个价咧，佢琴日好鬼吸引嘅，咁啊， 吸引噶，短炒好吸引嘅。 3988中国银行，因为琴日见过3.1毫几嘅大佬， 系啊， 即系老实讲，望住豪七之下边算啦，2.98俾佢啦，系咪先？ 系啊，系吸引噶、 嗯。你俾我赌，我赌翻上三。 但系你估唔到今日啲内人会 咁样弹啊嘛？ 即系佢系你摸到个低位，佢好鬼闷。 嗯， 一系同你喐一格上去，喐7日，喐7格，哇！你又闷到抽筋咁样吓，咁、啊、你话内银股呢一阵其实见咗底啊，觉得呢一阵真系同只中移动一样，嗯、但系唉，唔好有弹力咧，真冇乜兴趣买啫嘛。 嗯， 你真系如果你琴日估到今日啲内银股今日升成2-3%，今日梗系琴日冲晒佢啦，估都估唔到今日真系吓咁神勇噶啲内银股，失惊无神系咪先？ 嗯，啲资源咧，另外。 我资源，我觉得呢一弯可以试一试，搏下反弹。 323咧， 其实资源股上个礼拜四已经系明显有钱到噶啦，觉得， 嗯， 系啊，明显有钱到啊，因为上个礼拜冇做节目啦， 嗯， 啊，因为再上个礼拜我讲话1101啊，咪只船仔喐咗我就做啦，即系摆明我唔想做上个礼拜咯。只船仔点会喐？只船仔靠消息喐噶嘛？个消息咩？我讲咗啦。咁上个礼拜大陆放紧假噶嘛？有消息咧，咁啊一定唔使做啦。OK 吓、啊，咁啊，其实上个礼拜四就见到啲资源股有啲奇怪嘅。嗱，礼拜五就 A 股开嘛。 嗯。 大家上个礼拜估 A 股开咧，一定 PK 系啦，因为美股礼拜一晚跌到趴街，我冇记错咧，上个礼拜一跌300几点嘅收， 系啦， 跟住港股开翻嚟就500啦。 咁你话 A 股唔一定跟外围，咁但系外围跌其中一个因素就系中国个 PMI 跌咗落嚟啊嘛， 系啦。 咁你中国 PMI 跌咗落嚟，应该关你 A 股事啊？大家都估紧礼拜五 A 股会跌，但系礼拜四 A 股未开之前嗰日，港股啲资源股有钱到嘅， 嗯， 啲钱点会到资源股咧？如果你估 A 股会跌？ 系咪？即系资源股同 A 股好息息相关噶嘛？啊，咁但系原来啲钱系咁聪明嘅，佢买咗资源股 ，A 股第二日升，系啦，升到而家添啦。咁啊，所以资源股其实都炒咗一阵短噶啦。 嗯，喂，另外一只嘅系过晒啲负面消息未咧？八五七。 八五七梗系未啦， 七个七毫八去到呢啲。 八五七唔好乱玩啦，算啦。你打贪虽然系唔会再讲啫，但系仲会做噶嘛，系、嘛？咁啊，加上即系中石油今日就讲话，有3-4个国内嘅炼油厂，就要即系建设紧嘅，就要投产咧，就要迟啲啦，迟2-3年啦。吓、咁都系当然佢有好多解释啦，好多公司上面嘅解释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即系大家都心里有数，就系话。呢啲咁嘅炼油厂，你唔系今日话起，听日起好噶嘛？你 plan 咗好多年噶嘛？你突然之间你话褪迟嘅，咁啊，梗系里边有啲问题啦。咁啊，所以中石油，除非你睇股价、睇个油价睇得好好啦，如果唔系，中石油都冇得掂噶啦。 嗯， 啊，唔使掂噶呢啲。 咁啊 ，skip 咗只啦，系啊。 咁啊，冇乜有掂噶。 唔系啊，都冇乜好掂噶。 冇乜有掂咗。 你之前嗰啲炒嗰啲腾讯、阿里巴巴股，依期都唔炒得，700又立咗。27号仔又削咗，所以啲钱走下走下走翻落啲内银股博下反弹咯， 博啦， 系咯， 博就 唔系你揸住嗰两个 number 嘅，唔使愁住嘅吓，因为即系有钱，啱啱讲过只船仔有钱冲入去，咁所以有啲人劈咗另一只先，啊，咁啊股价近排系会有少少变化，咁但系整体嗰个后边个股仔系冇变噶，放心啦，放心，我会通知你哋噶啦，如果我仲有命通知你嘅话， 最后问埋姚川啦。汇丰就应该好似过多两个几礼拜就个公布业绩噶啦， 系啊， 79.7今日收， 博82咯， 系咯，三四 讲派息嘅啫，睇下点派啫， 82.3、83.4 派息嘅啫，同埋即系应该都唔会有啲咩罚款嘅挂，今年2014 应该冇乜啦， 应该冇乜啦，因为即系 清晒啦，差唔多啲官司都 系啦，啲美但系当然啦，美国佬你又估唔到嘅，无端端搵人话你样衰都可以罚你几廿亿嘅。咁啊，所以汇丰睇下点派息咯。 好啊，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okay, 下个礼拜见，拜拜。 大家好，我系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